张三的歌。我开始说到是齐秦翻唱蔡琴呢，说准确也对，说不准确也对，因为很多人熟悉张三的歌呢，实际上是听了蔡琴的那个版本啊，可能流传度最广，蔡琴唱的呢要欢快一些，要优雅很多啊，那么齐秦他唱的呢可能要幽怨一些啊。实际上这两个版本都不是最初的版本，张三的歌呢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了，是80年代的时候由李寿全演唱的。李寿全是台湾民谣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人，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最早呢是把张三的歌收录于自己的专辑8又2/1当中，名字也正是泛指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每一个我和你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李寿全的作品《看不见自己的时候》，大师级的作品。 总是早晨不太快乐的心情，总是睡前需要一点点的酒精。情绪万种，为何只剩下一种痛？忘掉曾经有过的感动，忘掉伴我孤独的初衷。花跟火柴，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点支香烟，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。 光芒闪耀的流行歌坛，词作者的功劳常常会被掩盖掉，但是从歌的角度说，歌词才是歌曲的灵魂。我们之前听到的是李寿全《看不见自己的时候》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好朋友蔡琴演唱的经典的作品，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《出塞曲》当中的《庭院深深》。 天上人间，可能再聚。

我全心全意 演唱会专辑当中梁静茹演唱的《我是真的爱你》，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人是他刚刚提到的他非常要感谢的恩师李宗盛。在乐坛当中遇到一个能够提携你能够很无私的帮助你的人，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也应该去感恩的事情。就好比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师父你的老师一点一滴的教你，可能在教的过程当中会很真性情的教训你，但是事后想起来那都是非常非常温馨的一幕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在乐坛当中以师徒相称的金城武和陈升。你知道吗，在电影界风生水起的金城武当年也发过唱片的，还发过四张呢，还是陈升的助理和徒弟。这首非常有升哥个人风格的快乐些就是陈升的个人作品，两个人的演唱。 有些东西很难，难得可以挽回，比如说你那有些讨厌但是可以忍受的笑容。有些东西更难，难在维持永远，比如说一个纯真的心，人都要努力。呜，有一天你我要暂时分别，去找寻自己心中的梦想，走向成熟的路。 I will see you tomorrow、I will see you tomorrow, I will see you tomorrow。 老朋友你要答应，虽然梦想不同，你要快乐些。说美不美？ Oh yeah. 些东西很美，就在你我的身边，不因为世界的改变，玫瑰花和蓝天就失去了颜容。是分别去找寻自己心中的梦想，走向成熟的路。 I will see you tomorrow. Yeah, I will see you tomorrow. I will see you tomorrow. 老朋友，请你相信，虽然梦想不同，我会快乐些。 是北京时间